哎，其实你知道吗？我在大概很多年之前组建过一个叫反苹果联盟，然后呢，我因为这个联盟的关系，接受过《新周刊》和《南都周刊》的采访，然后而且《新周刊》是给了一个专访的机会，因为这一个联盟哦。然后当时我还特别讲了，就是我虽然是一个果黑，但这不意味着我是一个安卓粉，因为我一直都是一直在支持微软的一个人，所以我对于安卓也非常的不看好，虽然我也很不喜欢苹果。 然后后来就是在我们记得是交作业前一天吧，然后我打算就是重新拿虚拟币去跑一遍，就是那时候还是 JVM，然后去跑一遍这个项目，然后虚拟币就出现了，就是有一个安卓小人就躺在地上，然后从来没见过的，我都惊呆了。然后他就是那种就是能量被掏空躺在地上，然后一堆乱码。 Hello，大家好。那我们这期想跟大家聊一下关于安卓的一些话题，因为我们上期聊了一些 WWDC 的一些话题嘛。那然后，我在查一些资料的时候发现，安卓的持有率其实非常高，只是我们可能平时看到用 iPhone 的人比较多，所以说我们就觉得可能很多人都在用 iPhone。你看我，比如现在看得见 Devers Elata 的这个数据，它就显示 iOS 的比例在全国的一个占有率。也就是二三十，反正这个由于统计口径的问题，它肯定是不超过50%的。那安卓的这种占有率，它高达将近70%或80%，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比率。那所以这期我们想聊一下关于一些安卓的话题。那也比如说以前可能大家觉得安卓比较卡，那现在它到底还卡不卡的一些话题。 其实我觉得你刚刚说的这个特别不客观啊，就是你刚刚说这个，我特别想为苹果洗一下地，因为其实苹果只有这几款设备嘛，然后而且都价格那么高，因为像安卓的话有很多像这个1000块钱的设备，它所以市占率高，我觉得也很正常吧。而且一己之力到20%-30%，这个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绩了。哇，我这样还可以做果黑吗？ 而且它这个统计是算。出厂率， 对你没有 出厂量 算持有率。假如说它非常金用的话，其实你没法估计，就是说它到底这个持有率占多少，就有可能它真的50%。 那我怎么去算呢？就算， 这个 没 法算。 我可以通过 App 的这种访问的系统设备去看。 哦，这个 有 一些广告， 对啊，支付宝， 这个有一些广告公司在做，就是当然它的其实这个数据的，这个样本量其实也不是那么可靠的，就是它必须确保在你的手机里面装了它这个广告的一个 APP， 然后它查一下说基于我们这么多用户的存在，看一下我们用户数量中有多少人在用安卓，多少人在用 iPhone， 但是这个是没有办法有一个很权威的统计的， 就像是抽样调查这种。 对， 我觉得没必要这样，就是看最常用的软件的那种系统占比，就看比如说微信，比如像支付宝， 这个好像是可以的，这个 对、啊、这是非常直观， 我觉得是可以的。 国民级的软件，那看国内的一些啊， 我估计啊， 遍及全球的，你只能国内，但是国内的话又有很多那个，就是一些那个，就是价格上的因素嘛，因为你肯定是国产的便宜嘛。 那国际的可以看一些网站，谷歌， 但是你又 维基百科， 你又会漏掉国内的用户。 国内的我们有另外一套统计，包括微信、支付宝在统计里。 反正很难，这种很难。 对，很难吧？但是有一些就是那些 APP 第三方的公司，他们内部我估计会有一个数据的，说iOS 用户有多少，安卓用户有多少，所以我们把重心放在哪一块，这个应该都会有吧。 你做那微信小程序，你会看那个数据？ 会看。我之前做的第一个小程序，我会看那个，就是因为那个用户量还是就算我的作品里面比较多的了。然后它是iOS 只占了20%，我本来以为 iOS 能占50%以上的，其实并不是。 可能是因为我的主观因素，我心里偏爱 iOS， 所以说这样，所以说它非常令我惊讶。 而且其实苹果这个设备在这个价位上是没有，就是没有一个品牌敢跟它去正面对抗啊。因为像三星，就它再贵，其实也就大概6000多块钱，像那个华为也是。但人家 iPhone XS、XS Max 都是卖到上万块钱的，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厂商敢这样做吧。 其实上期节目有听众反馈，就说，你们聊这节目可能有点就是偏苹果向了，就把苹果，你虽然你可以捧一下苹果，但是你可能就是说一些安卓的不好了，因为你前面谈到说安卓落后，其实你前面是谈 P3， 他们有一个。不是 P3， 就是它没有安卓没有一个整体的色彩保护机制，听到那样了，然后你让他们听逮着了，说啊，你谈到安卓落后，然后我就跟他们解释说，我们嘉宾就是以 Pixel 是主力机，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对苹果有什么偏爱。 没有啊，你可以直接跟他解释，你说这个人他就是个安卓黑。哎，其实你知道吗？我在大概。很多年之前组建过一个叫反苹果联盟，然后呢，我因为这个联盟的关系接受过新周刊和南都周刊的采访，然后而且新周刊是给了一个专访的机会，因为这一个联盟哦。然后当时我还特别讲了，就是我虽然是一个果黑，但这不意味着我是一个安卓粉，因为我一直都是一直在支持微软的一个人，所以我对于安卓也非常的不看好，虽然我也很不喜欢苹果。 但是你现在是用 Pixel 当主力机？ 其实不能算主力机啦，就是因为我觉得很好玩，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不停在换手机的人，所以这个是我换的其中一台设备，应该这样讲。 那你之前用过 Windows Phone 吗？ 当然了，以前我就是 Windows Phone 的粉丝啊，这个是我最爱的一个系统。 但是 Windows Phone 可能现在就是，它好像是不再继续往下做了，是吗？ 对对对，它已经不再更新了，后续的支持也已经没有了。 你感觉你目前在用 Pixel 当主力机比较吸引你的地方是哪里？ 因为其实这个问题还挺复杂的，主要主体上是因为前一段时间，因为其实我现在换手机的频率已经低很多了，不像以前是基本上每一两个月我一定会换一个机子的，然后 iPhone 是作为绝对的主力机一直在使用的，就是今年连续一年会使用一台 iPhone， 然后另外一台机子会不停的换，但是也不能认为是副机，就是反正两者之间就来回换嘛。然后我现在更的没那么频繁了，前段时间我想换一个机子，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该换什么呢，本来是我的一个最重要的要求就是必须是安卓原生的操作系统，然后实际上这还是有别的选择的，比如像诺基亚的手机其实也是它的系统是偏向于原生的，但是因为我综合考量了一下，其实 Pixel 2 XL 这个机子已经没有现货了，所以我买了一个二手的，它的配置仍然是在2000这个价位最最合理的一台手机，所以满足这个要求我就选择了这个机子。 为什么一定要强调原生呢？ 这个问题如果要解释一下其实还挺多的啊，我可以讲一下，就是因为本身我们说 iPhone 这个手机，苹果的这个设备，它在因为它的从设备的这个 ID 设计，就是工业设计到它的这个内部的系统的 UI， 它因为是整个一个公司内部协调在做的，所以它的一致性非常的好。但是苹果它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这个系统是比较大众化的，虽然它设计的非常出色，这个所谓的大众化就是跟风格化有区别了，风格化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可能会吸引一部分人，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会很容易产生审美疲劳，就是你可能当下看的时候觉得哇这个东西太酷了，但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觉得这个看久了也没什么意思，这个是风格化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苹果在这方面做的非常好的一点，就是它把这个东西大众化了，它的内部的 UI 到外部的整个的 ID 设计其实 都非常的一致，就它这种大众化的设计思路。但是在安卓这块儿，一般的厂商、一般的 OEM 手机制造商，其实它是不大理解谷歌在这套设计方面想要表达的意思的。谷歌从很早开始做这 Nexus 设备，一直到现在的 Pixel， 就是所谓它的亲儿子的这个设备，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于它期望通过硬件来告诉各位，我的软件 UI 这块在统一语言方统一的语言方面是怎么做设计的。那其实它的这个安卓现在的这一套 UI， 它现在已经不怎么说了，但实际上还是之前的 Material Design 这套的设计方案。那它的这套设计方案其实是追求的平面化以及这种光影的搭配的风格。那其实它从一代的 Nexus 一直出到现在为止，其实表达的，我觉得以我的理解，就是它在整体的这个硬件和软件的这个语言一致性的搭配上，都是期望表达一种偏向于玩具的这种感觉的。你看比如像谷歌的这个 logo 本身就是彩色的， 嗯， 还有像我们在用的这个 Chrome 浏览器，它其实它的 logo 也是彩色的。那么像现在这个 Pixel 设备以及它的这个安卓的 Material Design 本身也是追求色彩的，它的这个手机本身的外观设计就是一个撞色的设计，而且是用不同的材料去撞。那它的包括它的 Nexus 一代一直到现在为止，其实在整个的设计上都是很跳跃的，再加上它的这套系统本身在动画过渡等等方面，在表达上是比较轻盈的一套系统，就是它跟 iOS 不一样。iOS 其实更表达的是那种段落感，就是你在打开一个应用一个 APP， 或者是你在上下滑动的这种，它非常的规整，非常的有段落感，非常的有秩序感。但是安卓呢，它给人的感觉是很飘的，包括它的这个动画的这种动力学公式的运用，其实都是一个很飘的感觉。那这个落实到整个硬件上面其实也是这样子。然后所以我觉得谷歌自己在这方面的表达是最最到位的，但是其他的厂商可能没有领略这方面的精髓，所以我觉得还是用 Pixel 原生的设备是最好的。 嗯， 然后我有个问题啊，就是刚才你提到苹果它使用上有一种段落感，那在这种就是动画上的这种延迟这样一个节奏，会不会是因为它想掩盖一些它这样就是反应的一种延迟？ 嗯，是这个问题，其实本来我是打算后面谈到的，就是包括我们之前说我特别爱的就是 Windows Phone 这套系统，我们之所以说它流畅，其实流畅的概念是必须要牵扯到过渡动画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不同的系统摆在一起，然后打开同一个 APP， 比如说打开淘宝，那可能速度最快的也不一定是 iOS， 或者也不一定是 Windows Phone， 但是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你仍然认为 iOS 或者 Windows Phone 是非常流畅的，这就是因为它动画这个过渡效果做得非常的到位，就让你这种你自己至少从心理上会觉得这个是流畅的。但是如果说你过渡动画做不好，即便你开启 APP 的速度很快，你依然会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有一个疙瘩在。所以其实流畅的这个概念是必须要包含这个过渡动画本身在的，而且它本身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做，这个对于系统制造商而言也是非常考验它的功力的存在。所以我觉得你说的的确是存在的这个事情。 为什么不能没有过渡动画呢？ 可以啊， 转场硬切那样 可以啊。安卓在那个开发者模式下，你可以把动画直接都关掉。你要是不喜欢动画的话，像那个美国非常，苹果没有办法完全关闭，苹果是还是会有一个过渡在的。美国那个非常有名的媒体就是 A&N Tech。专门做技术项的半导体这块的，他们的编辑每次评测所有的安卓手机，基本上都是他说他都是把过渡动画关掉的，因为他就喜欢这种直接切到这块的这个感觉。这可能个人的都不一样吧。 嗯，就你谈到说可能你会更加倾向于用原生的安卓，但可能国内的安卓或者一些你买来的一些安卓，可能它涉及到一个定制的一个问题，就是它可能无法访问到一些服务。那我想问，就是你在想用原生服务的时候，需要一个多大的门槛？就你需要去做什么呢？大概 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其实还很好玩，就是 基本上绝大部分的国内的手机 OEM 制造商他们都留了一手，就是本身安卓这套系统呢就分成两部分，就像我们前两天说的，一个是 AOSP， 就是属于安卓的开源代码的部分，还有一部分叫 GMS， 他说的是指谷歌自己的 一套服务，包括比如像那个 Google Gmail 啊，还有是他的那个各种什么 Calendar 啊，还有成套的云盘啊等等，这些其实都属于它的服务在内的。那么如果说你不要谷歌的这套服务的话，你单纯的用这个 AOSP 也是可行的，你可以去做一些二次开发。那么现在其实国内的厂商基本上，因为在尤其是在谷歌推出中国大陆之后，用的就是这一套 AOSP 开源的这套东西，他们自己去加一个 UI 的操作系统在内。然后另外一部分 GMS 他们是不用的，但是实际上他们在系统里面都留了一手，就是如果说你可以去开启要不然就是开发者模式，要不然就是你可以从它的官方商店下到一些谷歌套装的安装神器，这样的话你可以这种作弊的方式去安装这个东西，如果你要使用这套系统的话。但实际上这个是首先在国内是不被允许的，或者我们不能认为是不被允许，或者说实际上厂商如果要这么做是需要经过谷歌的许可以及授权才可以的。但是呢国内的厂商并没有这样去做，他们只是给用户这样一个选择。比如说像魅族是一个典型这样做的厂商，就是你在它的应用商店里面直接去搜谷歌安装器，你就可以很方便的一键安装所有谷歌的套装。谷歌官方曾经对这个事情表达过多次的谴责，但是国内的厂商基本上也都是这么做的。像360这种厂商，甚至是你只需要在设置里面点开一个键，你就可以去用了，所以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 嗯，但是有的时候我会发现我出国之后我还是用不了一些谷歌的服务，这个它是运营商在封锁还是硬件厂商在封锁？ 你要是没有装的话当然用不了了，你必须要先装上它或者打开它才可以。 不 过好像是就是安装了应用比如说 Google Map 的话，好像在国外还是就是用的时候会遇到一些问题，所以说就可能觉得我们猜测是就是硬件上面进行了一定的就是 会吗？我好像没有遇到过，因为我好像去国外或者去香港澳门这种地方是可以直接用上的。你们用的是什么手机？ 用的是华为。 那这个我觉得还挺奇怪的，因为我基本上去，可能是我之前出国的时间有点早了，我之前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 然后我同学在就是国外用魅族的手机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然后但是我们都没有太深究就是根本原因。 就是你指那种就是换卡是吗？换运营商的卡然后就能用谷歌的服务？ 不是，就是你出国当然是要换运营商的卡了 啊， 然后但是就是谷歌的服务还是就是无法使用的。 嗯， 除了这个我还想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安卓以前会给人感觉特别卡，尤其是用了一段时间之后，那这种卡顿现在还明显吗？或者说这种卡顿是怎么造成的？ 其实针对这个问题啊，我可以分很多点来讲，你中间可以打断我。就是我们之前对于安卓这个系统卡的问题做过一些研究，然后呢实际上我们认为如果真的要分析出这个问题的根本的话，可能需要对整个硬件架构以及对于系统这部分有就是通才的那种人才可以解答得了，因为这个可能涉及到方方面面啊。但是我们自己可以搞清楚的就是大概有几个方向吧。第一个是大众一般都知道的，就是因为在这个安卓刚刚出现的时候，因为它期望可以使用到互联网上广博的这个 Java 的资源，所以说它在这个 Linux kernel 之上建了一个这个叫 Dovic 的 JVM， 一个类似于 Java 的虚拟机的这样一个东西。所以说这样的话，你只需要一般的开发者只需要用 Java 就可以写一个安卓的程序出来，而不需要跟底层有什么特别的挂钩。那这个架构导致了它有它自己的历史问题，因为 虽然它可能跟我们直接在系统上装一个虚拟机这个层级还是不同的，但是这个对于系统的这个整个效率是会有很大的影响的。比如说在安卓 4.0 吧还是 4.1 之前，这套 Dovik 的虚拟机实际上是在安装程序的时候它还是不会把你的这套 Java 的东西做一个转译的，所以在运行的时候它需要做一个这样的转译的过程，那这个其实对于效率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后来应该是从 4.1 吧还是 5.0 开始，它把这套 runtime 这套运行时给换了，换成了叫 ART， 也就是你在安装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的把这个有一个转译，有一个 compiler 去做一个转译这样一个东西，那这样它的效率会提升。当然了，它的这个机制不是这么简单，它可能有的是边解释边安装边解释，或者有的时候是边运行边解释，这个 也都不一定，可能都会有一些差别。但是在这方面是安卓的一个历史原因造成的，而且这个也是一个共识，但是我们都认为这个并不是主要原因，并不是卡的主要原因，因为毕竟后来它的运行时都已经换过了。那像前一段时间特别有名的就是华为出的这个方舟编译器啊，它的核心也是在这个运行时这一块做一些调整，包括什么时候去进行这个转译的过程等等有一些干涉，所以说他才说他的运行效率可以快那么多。当然我一直都认为这个并不是一个主要原因，因为我当时还查了很多资料去了解说这个所谓的 JVM 到底对于这个系统的效率会有多大的影响。那其实不一样的程序员对这个想法都还真的不一样，有的人认为他们做过了大量的数据研究，认为其实影响没有那么大，这个是其中一个点。然后第二个点就是这个谷歌在2005年的时候收购了一家叫 Skia 的公司，这个 Skia 是专门做 2D 图形渲染的这样一家企业。那么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理解啊，就是安卓这个系统其实在早期至少在 3.0 之前是几乎没有任何硬件的图形加速机制的，就比如说我运行这套安卓系统，你看到在屏幕上显示的时候它是没有办法通过 GPU 来做加速的，就做 2D 的这种渲染。是直到因为 Skia 最早期的时候是只能通过 CPU 和软件的方式来做渲染，一直到 4.1 推出的时候，当时谷歌宣称有一个叫黄油计划，就是它所谓的这个系统我们终于可以达到什么黄油般的这个流畅程度了，这个时候才有了窗口的部分的 2D 图形渲染的机制，这个时候一定程度解决了安卓的卡顿问题，一直到 5.0 之后做了很多的调整。我不知道现在大概是一个什么状况，但至少据我所知在 5.0 前后实际上它的这个 Skia 的渲染机制还是非常的不完整的，就在整个系统里面。那至少从这个渲染的效率上来说，就系统这个图形的渲染效率上来说是比 iOS 和 Windows Phone 要差的非常远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安卓系统里面有一个东西叫 receiver， 就是它是负责传递系统接收到的各种变化，它类似于一个神经系统。比如说我们按下这个 power键是锁屏，长按是关机，或者你插入耳机的时候这个系统程序都会 给出一些响应，其实都是 receiver 在做的这个工作。比如说啊，每一个 APP 其实都是可以注册各种形式的 receiver 的，比如说像 YouTube 这样一个 APP 在安卓里面，它的 receiver 指的是在用户执行开机或者是系统语言切换、账户改变这个三种情况下都启动 YouTube 这个应用本身，这个是一个比较常见的 receiver。 但是对于国内的很多 APP 来说，它这个 receiver 的运用就各种千奇百怪了。比如说像某很著名的视频站点 APP， 在很多情况下这个 receiver 都会发生作用，比如说开机的时候，然后在 4G 切换 WiFi 的时候，然后你在安装其他 APP 的时候，卸载其他 APP 的时候，或者是在你唤醒机器的时候，这个时候它的这个 receiver 都会试图来唤醒它的这个 APP 本身。那这样的话你在执行各种操作的情况下实际上都有一个唤醒机制，导致了你的内存占用会非常非常多。这个也是为什么 安卓系统或者安卓手机的这个内存一般来说都非常巨量的一个原因所在，就是因为有这个 receiver， 国内厂商国内开发者对于这个东西的一种滥用导致了，而且再包括因为国内的很多 APP 它有一个连锁唤醒机制，比如说像那个淘宝，你开一个淘宝它会连锁的去唤醒百度啊等等，当然是在后台唤醒的嘛，那这样的话就会大量占用系统的资源，本身国内的开发者也没有在这方面做很多的这个规矩的调整，所以就导致了安卓本身就成为了一个，尤其是国内的用户让安卓手机成为一个非常占资源的这样一个存在，但是 iOS 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这个是我们之前总结认为安卓系统非常卡的三个很主要的原因，但是应该是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其中有一个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过度动画的问题。其实这个也是我不大喜欢国内的安卓系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因为比如说我们在 GUI 里面动画的流畅度是取决于一个取决于运动学公式和渲染性能的。渲染性能刚刚这块我们已经说到了，就是本身安卓的渲染能力就非常非常糟糕这套系统。然后呢，哇，这个一定会被人说成是安卓黑的，那这个是事实，你们可以去了解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来说一下它的这个流畅的另一部分，就是运动学公式。这个所谓的运动学公式啊，比如说一个很常用的操作，就是比如说我们在手机上面上下滑动操作，这个是做一个动态的滚动。那么 iOS 使用计算结果平滑的 DHO 的弹性动画体系，你如果去做一个曲线的话，它的这种动画的曲线是比较平滑的。但是对于安卓来说，它整个动画如果是默认情况下我们不去做调整的话，它的这个整个动画是非常急促和剧烈的。这个东西其实对于系统制造商来说是非常需要花时间去做一些调整的。那这个其实涉及到很多问题啊，比如像什么自定义贝塞尔啊，还有什么运动公式的质量啊，还有物理模拟等等。这个物理模拟好像涉及到什么重力场磁场之类的这样一些模拟的问题，就导致了我们在实际的观感上看到这个 iOS 系统的过渡动画非常的自然，或者说它很符合直觉，但是安卓的系统却存在很大的问题。那对于就是包括我们刚刚说的它绘制成本本来也就不一样，这个 render 的成本本来差别也都比较大，因为你用安卓去做这个绘制，对硬件本身的资源要求也会比较高，再加上你如果第三方厂商你要去对这个动画做调整的话，你要投入的精力实际上比 iOS 开发者要多出非常多，那就导致了现在这种状况。这个是我自己能够理解的安卓比较卡的一个很重要的四个原因吧。 嗯，这里怎么看？ 怎么说，就是提一点我自己的看法。我觉得它是不是就是在系统上建虚拟机的这样一个，我认为是它从一开始这种不能叫做决策上的失误吧，就反正是一开始的这种技术走向就导致了就是它这种弊病可能就一直的存在。嗯，因为我对安卓的了解基本上集中于 3.0 之前，因为那时候就是我们有，对，因为我们那时候有那个做这个作业的任务嘛。然后当时我对它的理解就是它需要不断的提高这种硬件上的性能，就是它这种主频啊这些来就 是 来去掩盖这种就是根本上的弊病。然后就刚才对你刚才说的那点GPU 渲染这一块，我记得当时我们做了一个就是 OpenGL 的作业嘛，那时候是 2.3、然后我忘了就是我们当时用的测试机是什么，当时就使我对安卓有了一点心理阴影。它当时好像是有那个 GPU 渲染的这样一个就是功能，但是可能是测试版还是就是那种比较初步的版本，就是我一打开之后整个机器都变得非常的鬼畜，那个色彩那个 是的 就特别。 其实这个测试一直延续到了后来 5.0 都还在测，我们看开发者模式里面都还有这个，就是它一直都不成熟，所以它始终是在测试。 对，是的。然后当时我们就是做那个OpenGL 就一个 3D 模型的一个翻转嘛，然后它就会就是有的时候会动得特别剧烈。然后后来就是在我们记得是交作业前一天吧，然后我打算就是重新拿虚拟机去跑一遍，就是那时候还是 JVM， 然后去跑一遍这个 项目，然后虚拟机就出现了，就是有一个安卓小人就躺在地上，然后从来没见过的，我都惊呆了。然后他就是那种就是能量被掏空躺在地上，然后一堆乱码。 你是彩蛋是吗？ 我觉得可能是触发了彩蛋。 嗯， 之前不是说我疯狂点击那个就是安卓版本还是什么会触发？ 是的，是的，对对，这个本身就有彩蛋。然后你刚刚这个说的，其实各位可以去尝试打开这个开发者模式，里面有一个选项叫强制使用 GPU 做 2D 渲染。其实你打开这个选项，你会发现有一些 APP 会变得非常非常卡，这个也是它一直停留在测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嗯，其实你刚才谈的这四点原因，我觉得。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国内的或者一些不良的 app 对权限的一个滥用，它会无限的调起，无限的去把它这个日活做起来嘛，然后 KPI 让它数据好看一点。 嗯， 但是安卓本身它就没有这种管理机制嘛，从管理员级别这种机制来约束他们嘛。 这两年应该是做的非常多的，然后就是。就对这方面的约束，其实谷歌一直是在努力的，它其实每一代都在变化，但是我没有仔细的去研究。然后尤其是很早之前在 4.0 时代就有人做了一个叫绿色守护的东西，其实它在功能上是可以掐断 APP 之间的一些唤醒，连锁唤醒，以及定期的去对这些 APP 做休眠，然后让它不要就是在你进行一些操作的时候通过这个 receiver 做一些唤醒的这个操作。其实然后后来就是国内的一些 OEM 制造商，这些手机厂商，其实几乎所有各家的都在就是选择的这种机制来限制国内那些 APP 做这样一些权限啊以及唤醒的这样一些滥用。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其实已经是一个很激进的状态了，就是如果说比如像这个讲厂商应该没关系，比如像魅族的特点就是它为了限制这个资源的使用，就是几乎所有的 APP 在默认安装的情况下都是掐断了所有的唤醒链的。那这样的话导致了有一些 APP 你如果不去做一些特别的设置，比如说后台你一定要它保留的话，它可能连这个消息推送都没有办法推得出来，所以已经激进到这种程度了。但这个也是没办法，就是或者说谷歌也留给了这个 OEM 制造商一些空间，你自己去做一些调整。像国内的厂商其实都是有在做这些努力的。 还有一点就是我会发现很多新闻就报道安卓的时候，他们会说比如说一个地图 app 它会使用通话的权限，谷歌对这种安卓这种权限的限制是怎样的？现在 应该没有吧，就是你去做开发的话，因为首先就是你去做一个 APP 的开发，谷歌是不会做审核的，它包括你上架到 Google Play Store 其实它都基本上没什么审核，就只要你没有什么特别的比如预留这个后门啊等等之类，你基本上就可以上架，或者你没有木马你基本上就可以上架。但是这个你具体你要用什么权限，谷歌其实管不着的，因为它实际上还是需要询问用户你是否开启。但是因为这些 APP 特别流氓，就你不开的话我也不让你用，那这个就没有什么办法了吧。 国内的应用商店会不会比谷歌的会审得更松一点？ 国内那些应用商店审得就更不严了，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在 FreeBuff 做信息安全这块特别了解，就几乎所有的第三方除了 Google Play Store 之外的第三方的这些应用商店都可以认为是 untrusted， 就是每一个都是不可信的，几乎每个里面你都可以找出一些类似木马的这些 APP 出来，所以他们我感觉是几乎没有所谓的审核机制在的。有一些比如说像 我也不能这样一棍子打死啊，比如像那个酷市叫酷 APK， 好像是叫酷市场嘛，这样一个是我一直在用的一个东西，因为对对对，好像是叫酷安吧，就很早之前他们最初上架 APP 非常少，是由他们的编辑自己去审核之后才上架的，我觉得这些算是做的还比较优秀的。 就刚才咱们谈就是安卓卡顿的一个问题嘛，聊了很多原因，包括它是虚拟机在跑这样一个编译的过程，包括一些谷歌本身对于 APP 的一些限制的原因。目前的一个状态，它 到底卡不卡呢？因为刚才经理谈的都是二点几的这样一个状态，那现在都快九点几的这样一个状态，会不会再聊的话会有点不公平？那现在再去看安卓手机现状，它的这种卡顿的现状是怎么样的？ 这个情况其实有点复杂。首先我可以说，就是如果各位可以去用 Pixel 啊这样一些原生设备的话，它的流畅度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基本上可以认为是流畅的，只不过是因为比如像那个谷歌 Pixel 实际上在就是内存这个硬件堆硬件方面其实堆的没有那么足，因为他一直都觉得为什么要像国内厂商可能动不动就八 G 的 RAM， 他觉得没必要那么多。像我们这个 Google Pixel 2其实才四 GB 的，但是说真的你到国内的生态来用，因为你不得不用支付宝啊等等这样这么多国内的 APP 你都必须装上全家桶之类的，你必定要在国内去用嘛，那这样的话就真的是不可避免的一定会遭一些卡的问题的，因为毕竟它的资源用量还是比较大的，就像我刚刚说的这样一些机制的问题。那么如果平常使用，如果你是一个还比较懂得怎样去用安卓手机的人，基本上是不会再遭遇什么特别尴尬的问题了。但是呢有一些手机制造商，比如某手机制造商，我不点名是谁了，但是我一直都很喜欢这家厂商做的系统非常优雅，做的手机外观也非常好看，但是呢真的是很卡很卡，就是同样大家用一样的一套硬件他们就会格外的卡。那其实每一家的情况都是不一而足的，都不大一样。那这一家是格外的卡，真的从包括是他们的旗舰设备，包括用到骁龙845 835这样的这个 SOC 依然会卡，所以这个要看各家厂商对于安卓的掌握能力怎么样吧。所以说卡的问题还是一个常态。就是我觉得有一个细节可以说一说啊，特别我们之前还跟朋友专门聊过，就是比如说我们用这个微信，在微信的朋友圈里面打开一篇文章，然后你打开之后你就直接回退到 home 页面，然后你再开几个 app， 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再回到这个微信这个应用，你就会发现打开微信明显卡了大概有一点几秒，可能没有一点几秒，就是人可感知的一种卡顿的存在，这个几乎在现在的旗舰设备上依然是存在的，但是 iOS 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嗯，你谈的旗舰大概指哪些机型？ 就是国产手机制造商所推的最高价位的机型吧，或者说像三星的 Galaxy S10 或者用时下最出色的 SOC， 比如像骁龙855啊这种设备。 目前的苹果跟安卓它的这种硬件对比程度是怎样一个情况？ 这个因为我还正好是做半导体的，所以我特别了解这块啊。就是如果我们从绝对性能和这个设备的能效来说，那么苹果应该认为是独占鳌头的一个，我这样又要被说是果粉了，但是真的是这样子。就是各位去可以看一下国外的一些测绝对性能的这样一些媒体，包括它的峰值性能和持续性能，不管是在 CPU GPU 甚至在 NPU 方面，苹果都是要比像高通啊联发科啊这些做 SOC 的要技高一筹的，这个我们是不得不承认的。就是至少 iPhone 在硬件这块真的是没得说，就是在性能方面真的占优非常多。但是与此同时我也想说一说，就是因为 iOS 和安卓这两套系统它毕竟是不一样的平台，那么苹果作为一个特别优秀的 Fabless 的厂商做 SOC， 因为它有自己专门做 SOC 的部门，那个部门的人好像还挺多的，至少有千人以上做他的这个 A 系列的 SOC， 包括什么 CPU GPU 之类都是他们在做，那么这样就意味着他可以跟自己的软件部门有一个非常好的配合，就是你们需要什么我们来做一个专门的 dedicate 这样一个单元来帮他做一些优化。所以说苹果在这一块流畅也是有原因的，就是他们的软硬件可以结合的非常扣合的非常的紧密，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而且 iOS 系统本身它不像安卓那样，因为安卓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包括我们现在看很多安卓手机的这个内存都特别特别的大，是因为它很追求这种并行的性能，就是比如说我 同时开两个游戏，或者我再开一些 APP 来回切换，其实基本上都是可以应付得了的。但是苹果对于后台这一块限制的特别多，以及它的这个内存回收机制，是把的卡的比较紧的，就是基本上它这个策略非常的激进，不会是到快用完了才把一些这个进程给踢掉，而是说就是我在很富足的情况下就会让一部分内存空闲出来。那在有这种机制的情况之下呢，这个iOS 系统本身就更注重于单线程的或者单任务的运行能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它跟安卓这个发展的轨迹肯定就不大一样了，就是大家要走的路是实际上是不同的。所以我觉得跨平台去对比这种硬件的性能其实是不那么科学的。但是如果真的像我刚刚说的，你要去对比一个绝对性能的话，那么一定是苹果做的更好的。 这是因为可能苹果它有一个主动生产权，它不像是安卓，它可能需要像高通去代工芯片这样一个流程，所以它可能对整个系统从软件到硬件的融合要比安卓更好一些嘛。 其实也不能这样说，这个原因可能是很复杂的。比如像那个，据我所知啊，前一段时间我还看了一个业内人士出的分析文章，就是苹果在做 A 系列 SoC 的时候，它拿到来自 ARM 的这个 IP 会更晚一些，因为这个 ARM 就是授权做 CPU GPU 的这样一家原本是英国厂商，但现在是一家日资企业，然后它的这个 IP 的授权给苹果的权限会更大一些，就是它更新版本的这个 IP 会去给苹果，而且可能是独家给的。那高通的话，像高通啊、联发科啊、三星这些企业它拿不到，它只能拿到一些线下最新的技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本身在这个CPU GPU 的设计方面会相对的落后一些。当然苹果本身在这方面本身就是人才都是很舍得花钱去挖的，包括它的很多技术人员都来自于英特尔啊，像 AMD 啊等等，本身就是特别人才济济的一个地方。那像它的这个 GPU， 尤其是它的这个 GPU 了，因为高通的话，高通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SoC 的 GPU 做得非常出色，因为它这个 GPU 业务原本是从AMD 购买的，就 ATI 以前的一个移动的 GPU 业务线拿到的，然后它的 GPU 在很长时间里面都是独占鳌头的，就肯定比那些直接用 ARM 的官方或者公版的 GPU Mali 的 GPU 要做得好非常多，但是在苹果面前还真的是不够看的，所以说可能苹果在这方面的投入也非常多吧。 嗯，就刚才咱们聊了一个苹果跟安卓对比的在硬件上的一个趋势或者一个对比，那目前如果说软件上的一个安卓跟苹果有哪些优劣的对比呢？或者说他们能独占哪些特性呢？ 其实系统架构这部分如果要说的话能说特别多，我们刚刚说了一些嘛，就是可能都已经在黑安卓的这个路上了，但是我觉得我们能解释的也比较有限。如果说我们从更靠上的层面来讲，就是我们还可以说的是比如像这个安全性，因为我之前还专门写过两篇文章，其中有一篇是说这个现在安卓的安全性真的已经比 iOS 还要好了嘛？这样一篇文章，那个文章点击率还挺高的，我没想到，因为当时其实真的是帮有某一家国内的手机制造商写了一篇文章，因为当时安卓 8.0 刚刚发出来，然后安卓 8.0 被认为是有史以来真正在安全性方面真正达到了 iOS 级别的这样一代操作系统，因为它里面加了一个机制，就是叫这个 Project Treble， 这个东西是让供应商的驱动，比如像它的所有的解决方案包括驱动和安卓系统的这个框架做了一个脱钩，这样的话呢，这个安卓系统本身对于老设备的更，就谷歌对于这个系统的更新权会更好一些，这样的话以前一些老的设备也可以更快速的进行系统的更新，这样的话它的安全性会有一个更好的保证。当然我刚刚所说的这句话不是我讲的，不是我说真正第一次把安卓的安全性提升到了 iOS 一样的层面，这个是人家安全专家卡巴斯基的人说的，所以你们不要觉得我是一个安卓黑。然后 实际上在每一代的安卓更新当中，它都加入了很多新的安全特性，像 Verified Boot， 就是对于启动的一些认证啊，还有是各种各样的特性加进去。但是在整体上来看，我们之前还专门看了每年的这个 CVE 的漏洞库， CVE 的漏洞库其实现在排名第一的漏洞之王一定就是安卓这个操作系统了。当然这个没办法，因为这个其实原因还是比较多的。首先安卓是一个开源的系统，所以它漏洞数量多也很可以理解，而且漏洞数量多也不一定意味着说这个系统就一定不安全。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像下游的一些厂商，比如像三星，他自己做 TouchWiz 的这个 UI， 而且他自己对于安卓的二次开发还比较多，然后一旦在他这个系统里面发现了漏洞，也是归到安卓里面去的，所以这个可能对安卓是不大公平的一件事情。但至少我们从这个量上来看，安卓其实是一个不大安全的操作系统，而且在它上面出现的这些恶意程序是明显要更多的。虽然很多人认为说iOS 作为一个闭源的系统，而且是每个 APP 都审核到 App Store 里面去，但是它仍然可能会有一些漏网之鱼，偶尔的发现一些木马等等之类的问题。但是我真的是认为，即便很多人说 iOS 也不安全，但是它可能的确也没有那么的安全，但是它的安全性一定是比安卓要更好的。那这个是我认为 iOS 比安卓又一个更优的地方。那么如果说要平反的话，可能是我不大看重的一部分了，就是安卓本身是一开源的系统，所以它的这个开发的力度相较于 iOS 而言会更大一些。那这个厂商的权限就比较多了，比如说专门为中国用户开发一些本地化的功能啊，或者说有一些很多人认为是痛点的一些这个小 feature 的开发等等，这个都是各个厂商可以实现差异化竞争的一个很重要的点所在。那么你可以看到安卓手机上面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功能都是 iOS 没有的，但因为我完全不在意这些，我以前一直都觉得功能这种东西无所谓的，要做大家都可以做，所以说这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发言，各位听一听就好了，可能你们很注重的一些功能在我看来都没所谓。所以说这个可能是安卓一个很重要的优势所在吧，就是可以开发出一些比如说像这个来电拦截啊，或者是短信的垃圾短信一些拦截啊，这些都是 iOS 所没有的一些功能。 嗯，就你刚才谈到说安全性上，可能是版本越高它可能系统级别的安全性会更加重视，会更高嘛，它会补的漏洞会更多。但是我上次咱们在看那 WWDC 的一个环节上，他们就会对比安卓跟苹果的一个更新到最新版本的一个比例，那可能 iOS 它可能更到最新，比如说更新到 iOS 12是一个比如说70 80或90这样一个数字，那对安卓来说它可能更到 9.0 或者 8.0 可能远远不到这个数字，这种更新的低频性是怎么造成的？ 这个问题其实是多方面的原因啊。首先我觉得像 WWDC 或者苹果几乎每一次只要开发不会涉及到 iOS， 它一定会提到这个事情的。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没什么好提的，因为你本身就是一个闭源的系统，而且整个硬件也掌握在你自己手里面，就是整个生态都掌握在你自己手里面。如果你的在这种情况下你的这个最新系统的市场占有率还没有办法突破到一个程度的话，那我觉得它真的应该自己好好想一想。谷歌出的安卓系统本身就是一个开源的系统，那么 全球那么多厂商在用，那么多用户在用，它没有办法达到一个保有新的这个量的占有率，其实真的是一个特别正常的事情。那么比如说我们之前就有很多媒体其实还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因为谷歌其实实际上谷歌更新系统的这个频率是非常频繁的，他们基本上是在每个月的一号还是三号，就是每个月它其实会推两波更新，这个更新主要是安全方面的更新，当然也可能会有一些小功能啊或者小 bug 的一些更新。有的时候如果说有一些安全问题比较紧急的话，它可能会推第三波。所以说在这种更新频率之下，再加上它大版本更新其实也挺频繁的，就谷歌自己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是他完全做到位的，而且他的全球范围内的这个白帽奖励计划奖金最高的也是20万，现在可能会更高吧，20万元这个美金，这个也是一个很舍得花钱的这样一家公司了。所以在我觉得在更新这方面谷歌真的是做到仁至义尽了。那么至于说再往上游和下游这个问题就更复杂了，比如说 前一段时间这个幽灵或者是 meltdown 的这个漏洞对于所有几乎市面上所有的 CPU 都产生了一些影响。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你要去做一些漏洞的修复，首先高通自己要去响应这件事情，就上游的这个 SOC 制造商他要去响应这个事情。他响应完之后呢，推一个这个比如说推一个固件的更新给谷歌，然后当然我说的这个东西可能是有点问题的，因为实际上这个漏洞并不是从这个 CPU 层面去封堵，而是从这个系统层面去封堵的。但是我想表达的是，当某一个比如说某一个 driver， 比如博通的 WiFi 模块这个 driver 有漏洞它需要去更新的时候，它会把这个 driver 推给谷歌。那谷歌它有一个测试周期，它要看一下这个东西是不是在我的系统里面运行没问题，在测试完成之后再配合它这一个月的正常规的一些更新，再推给包括像运营商啊，因为在国外的话其实运营商去推这个 update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运营商其实自己还有一个测试过程。那么在推到用户手上的时候，用户自己还会去想我要不要更这个东西，因为很多用户他觉得我没有必要更。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他整个流程走下来是比较复杂的。对，我刚才漏了一个环节，就是你还要推给 OEM 手机制造商，手机制造商自己像三星这种，三星它还有自己的白帽奖励计划，也就因为它的这个 TouchWiz 的这个系统本身也比较庞大，也不光是安卓本身而已，它可能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它自己的这个 Galaxy Mail 这个APP 出了一个比较严重的漏洞，那这个本身是它 TouchWiz 系统里面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自己也要推补丁。那在这种情况下，他拿到谷歌的这个补丁之后，他自己还要结合自己的问题再做一波更新，推到用户手上的时候其实已经比较晚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安卓没有办法保证一个这个很快的这种迭代的这种速度，我觉得也很正常。而且再加上像有一些国内的手机制造商，比如谷歌推一个新的版本，比如推安卓 9.0，那可能像有一些厂商它还停留在 7.0 的时代，因为它其实针对某一代大版本的安卓做二次开发，它也花了很长的时间，可能它没有办法那么快时间去舍弃这一代系统，新的系统就又出来了，它又要花很多的人力物力去做这个事情，它来不及，所以在这个大版本迭代上它也没有办法跟上谷歌的步伐，推给它的用户的时候其实系统就是比较旧的。但是实际上谷歌针对每一个大版本的系统也有18个月的后续支持时间，也就是后续它还会比如说安卓 7.0 在发布了大概18个月的时间之内，还会陆续的为 7.0 推各种各样的安全补丁。那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谷歌真的是已经仁至义尽了，所以我不觉得 iOS 在这件事情上有任何的道理可言。 对于这个问题还有结合上一个问题安全性，就是我有一点点疑问啊，我觉得像苹果的更新率高，是不是就是我觉得它有点比较催促用户，它更新的这种让用户感觉很紧迫。 对，它好像越来越过分，我觉得就以前的时候还没有那么紧迫，现在是已经就是越可能的希望推到你眼前，告诉你说你请尽快更新这个东西，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吧。因为说真的，安卓这个安全这个事情我们之前还专门说过，如果能保持到最新的话，对于厂商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尤其是对于苹果这种生态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面的厂商，如果说尤其是在发现某一些 critical 级别的安全漏洞的时候，它必须很及时的去做一个修复，因为一旦很多用户没有修复这个问题，但是手机却遭遇了比如说数据泄露的问题啊，那这个苹果本身是要需要负责的，所以它推这个东西推得很紧迫，可能也有它的原因在。 然后就是对于那个安卓的更新，然后因为我觉得就是很多人使用安卓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想要定制，就是他想要就是去 刷第三方的那个 ROM。 对，然后所以说就是他有很大的可能就是要就是使用这个他的这个手机进行开发嘛，然后但是对于这个最新的版本这个 9.0 来说，然后最近我们不是在开发一些适用于多平台的，因为现在我们也疲于开发那些原生的应用，然后我们现在一般都会用那种就是像 PhoneGap 这种可以打包成那种两种平台的这样一个平台，就是去开发。 然后发现安卓 9.0 现在好像在某证书或者说是在联网的就是方面会出现一个问题，因为现在我们也就是因为是怎么说呢，业余开发，所以说就没有太定位这个问题在哪儿。然后但是我们在就是比如说小程序上面就也发现了安卓 9.0 的这样一个问题，然后这个会不会是就是他们谨慎的更新到 9.0 的一个原因？ 因为我也不做开发，所以这么具体的问题我也不是特别了解。然后因为其实每一代安卓的大版本更新，其实它也都意味着像这种 API 的迭代嘛，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有关系在的。但是国内的开发者一般来说好像为了向就是实现向前兼容，或者它不要用最新的这个 API，所以基本上像微信啊这种都还停留在很早的 API 的这个版本。我不知道你刚刚所说的这个问题是说你们这个 APP 开发出来之后在有一些功能上没有办法实现吗？ 是的。然后就是我们和其他人交流过嘛，然后他们说有可能是在证书这方面就是有点问题，然后因为我们就是现在是刚遇到这个问题，所以说就突然想到的，因为这是那个说是它没有更新到 9.0， 因为现在 9.0 好像需要摸索的地方还是很多。 我说这个大概还需要开发者再去研究一下吧。我觉得可能应该不会存在这种向前兼容的问题了，就可能是遇到了一些问题。 其实现在如果还是要做一个对比的话，那以前苹果有一个越狱这样一个概念，那可能现在这概念不怎么提了，或者说越狱的人比较少了。但安卓可能说是 root 的概念还是比较重提的，现在的安卓在提 root 还有没有必要？ 有啊，如果说是喜欢玩的人可能会需要 root 吧。然后因为我自己已经不 root 了，我现在很少玩手机，就是因为以前还年少气盛的时候特别喜欢做这种事情嘛，尤其是你要让你的系统更个性化或者等等实现一些更多的操作什么的，那这个时候你需要去 root。 但是我现在已经不执行这个操作了，而且好像随着安卓系统越来越成熟，因为它其实近两年的确是成熟的非常多，那我觉得对于一般的用户来说是真的没有必要去做这种 root 的操作的，而且 root 本来也不安全嘛。 我记得以前好像就是我越狱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给手机更新主题。 对。 然后 root 的话我听说我同学 root 的主要原因是为了使手机不卡，就我不知道是什么原理，反正是基本上都是这样简单的原因。 之前那个像 Island 还有我刚刚说那个绿色守护，就是你可以截断这个很多 APP 之间的这个唤醒链啊，这些操作其实最好是在有 root 的情况下执行是最好的，现在其实还是有效的，就是可能还有一些人是为了这个东西去做 root， 但因为现在其实国内的手机制造商已经对这方面做的比较把关已经比较严了，所以说越来越没有必要去做这些操作。 所以说现在如果说我用两个手机，一个苹果一个安卓，这是一个好的选择吗？ 这个看个人吧，因为如果说某一个人他非常在意手机使用的生态问题的话，那么这个主力机和副机其实都建议使用苹果的手机，这样的话会更方便一些。但如果说你另外一个手机其实也在意玩的话，那么肯定买个安卓会有更有新鲜感。然后其实我不大理解的一点是，有很多人经常说从苹果手机移到安卓或者从安卓移到 iPhone 他们是不习惯的，然后我一直都觉得手机操作明明就那么几套逻辑，这会有什么好不习惯的？而且现在国内的手机制造商在这个手势操作等方面其实也是模仿苹果的，所以我觉得很好适应吧，打开 APP 不就点一下这样的操作吗？ 但可能不适应是因为就是太多的信息都存在了云上吧，我觉得是这个原因。 安卓转苹果或者苹果转安卓，它有那种内存的这种迁移，官方也会有这样一个迁移。 那个安卓手机的有一些手机制造商在数据迁移上会给你提供一些便利，会有一些服务，但这种跨平台的数据迁移其实最好还是用 一些通用的这些云平台，比如像 OneDrive 啊，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嗯， 然后毕竟苹果是一个封闭的这样一个生态，所以用户的这个用户粘性非常的高。就比如说我开始用苹果的这个系统了，然后我还买了它的云服务，这个什么贵州的这个云服务，那么再享受，对对对，再享受一下它的就各方面的一些云服务，就是邮件啊，还有是备忘录啊，或者是联系人啊等等，甚至是有一些iOS 独享的 APP。 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用户下一代选择的手机，那肯定一般来说一定是苹果了吧，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封闭的东西。那安卓的话其实不存在这么大的问题，尤其是如果你有一些跨平台的服务的话，基本上在不同的这个品牌之间去做迁移还是可以非常平滑的。所以安卓的手机制造商的这种品牌的忠诚度应该是没有苹果那么高的。 嗯， 是的，就是假如你在用 Mac 的话，你就比较在意它和手机的互动，然后你就很习惯这些。 对， 好，刚才我们做了一个苹果跟安卓的一些对比，那么接下来想聊一些关于安卓的一些详细的细节吧。那目前的一个安卓的现状，那可以说就是谷歌的 Pixel 还有三星的一些手机，包括华为，他们是一个比较主流的一个旗舰也好，那谷歌作为这种安卓的主导者也好，那谷歌对整个安卓的这种有没有那某种指导性？ 其实据我所知啊，很早之前我还听朋友专门聊过，他们说就是你不要看谷歌是一个开源的系统，其实那个安卓是一个开源系统，但其实谷歌还是很期望把它牢牢的这个掌握在手里面的，所以它跟这个手机制造商之间的合作还是非常频繁的。比如像因为前一段时间中美贸易战，所以就导致了谷歌也宣布说之后不会再跟华为继续合作。这个不会再继续合作一个点其实主要就在于这个 AOSP 华为还是可以继续用的，只不过就是 GMS 这一块谷歌的服务华为是没有办法再用的。那这个对于国外华为的国外市场来说可能会是一个比较重大的打击。那么实际上据我所知，之前谷歌和华为之间是有很良性的互动的。据说这个华为在谷歌以及谷歌在华为还有驻场的这个工程师双方去一起合作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说我相信谷歌跟其他厂商比如像三星肯定也是有一些非常深度的合作的。那么这个 Pixel 其实是真正一个作为指导的设备存在，就告诉大家说你如果要做手机反映我这个安卓系统的精气神的话，你就可以参照这个 Pixel 来制作。但是因为这个厂商真的是太注重自己的个性化差别了，比如像三星，其实我不是很喜欢三星这个品牌的手机，但是我觉得必须要承认，就是它相对于国内的其他的手机制造商来说，它的这个设计语言其实非常统一的，融合了它的这个在display panel 方面的技术以及半导体方面的技术，然后做到这样一个设备，前后的这种弧面的设计的玻璃，再加上它的这个 ID 设计方面的能力，再加上它的这个 UI 的把控，因为其实它整个这个 UI 的精气神也是偏向于材质感的，像那种玻璃的感觉，所以它的其实设计语言也比较统一。虽然它其实已经对这两年可能越来越遵循谷歌的原生那一套了，但是在整个系统的风格上其实还是有它自己的坚持在的，就是它可以跟硬件结合的也比较到位，但是国内可能在这方面是比较欠缺的。而且恰好由于谷歌在国内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办事处啊或者什么之类的，所以跟谷歌可能也没什么合作，而且国内厂商在这方面思考的也比较少，他们可能很少会去想说我怎么体现这个设计的一致性啊等等。因为其实说真的，就是像 Pixel 这个设备，如果真正的去思考它的外部跟内在，包括它的这个过渡动画是怎么去做的，是很可以反映谷歌内部想要表达这个安卓的设计的精神所在的。但是国内的手机厂商一味的去跟 iOS 去学，包括什么手势啊，或者是这个包括图标啊，都跟着 iOS 去学，那这样的话其实就特别四不像了，就是因为人家要反映的东西跟 iOS 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我觉得是国内厂商可以去借鉴的一个东西。 所以说它谷歌对一些厂商的一种驱动它是没有一种强制性的， 对，可以认为是没有强制性的。 嗯，那三星跟谷歌的这种关系是怎样的？你刚才谈了一个合作的关系，他们有没有决力的关系？因为三星对手机生产环节中也有很大的话语权，包括屏幕，包括系统，包括它的一些占有率 的。这种关系肯定是有的，就是尤其是因为说真的，所有的上层技术一定都是下层技术推动的嘛，比如说像那个这个刘海屏，就苹果做的这个刘海屏实际上是三星做的嘛。三星在这个屏幕面板这块本身在全球方面技术是非常领先的，然后呢就是在苹果做完之后有很多厂商跟进，那么三星还有包括 LG 等等这些企业也会去做一些刘海屏的这样一些设计，那么他们做出来的东西那当然就是安卓手机了。那么在谷歌看到这些变化之后，这些市场行情之后，他肯定也要去做一个系统方面的适配，而且他之前还专门出了一个规定，就是说安卓系统安卓手机制造商出的系统的刘海不允许超过三个。我当时还在想说刘海怎么三个设计成三个是什么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规定，但至少这个表现了就是安卓实际上还是会根据现在市场的大行情去做一些自己的转向的，包括像现在对于一些挖孔屏的支持啊等等。嗯，还有就是包括像之前我们说它安全问题的时候，在 7.0 8.0 时代实际上它对于人脸识别这个东西的支持还是非常不够的，就是它对于生物特征识别这一块，指纹识别是它最早已经加进去的，也是顺应时代的潮流吧。但是脸部识别之前我还是没有看到从系统级上做支持的，可能有一些手机制造商做二次开发的时候会加一些东西进去，但是这个层级还没有那么的靠下，那这个安全还是有问题在的。我不知道在 9.0 之后谷歌有没有这方面的考量，但是至少一定是这种技术也会推动它再往前进。三星作为一个在行业内在半导体领域啊或者在显示面板领域都非常有话语权的这样一家厂商，一定会对谷歌有一些影响的，但是他们俩之间是否有这种角力的关系我觉得应该是没有的。 所以说还是一个谷歌在占指导的一个地位吗？ 嗯，可以这样认为吧。 嗯，其实我比较好奇，就是安卓本身它是开源的嘛，那它跟那些厂商的这种授权关系是怎样的？如果是开源的话， 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我自己 YY 应该是说，如果你就只涉及到 AOSP 的话，那么就遵循这个开源社区的规则，你就这样去做就可以了，也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授权。但如果说你要拿到 GMS 的话，那你就需要跟谷歌去谈一谈了。 嗯， 而且之前好像还听说过，因为谷歌之前的一个原则是不作恶嘛，但是后来因为谷歌也做了很多的恶，所以他还把他的这个 slogan 给改了，现在叫什么我已经忘了，就是但是至少就是他在就是安卓这一块其实也做了挺多恶的，好像之前还听说就是在虽然 AOSP 这块是开源的，但是他越来越倾向于把 AOSP 的有一部分东西跟他的 GMS 的服务去做一个挂钩的关系，这样的话他可以更牢固的把这个生态掌控在自己手上，这个被认为是不符合开源精神的。 所以说谷歌目前的一个盈利的模式还是，如果说我开源的话，那我肯定不从开源这方面去做，那更多的是我从软件的一个内置这样一个服务去做。 这个你就不了解谷歌这家公司了，谷歌是一家卖广告的公司，现在这个它的广告收益在整个公司的占比应该低了非常多，但是前两年应该是五年之前吧，它的广告收益在整个公司的占比是90%以上，这是一家科技企业啊，它的广告收益占了90%以上，现在的话应该没那么多，但是这个70%以上应该也是跑不掉的，就是这个公司是真正通过广告去养科技的这样一家企业。然后对于安卓啊或者 YouTube 啊或者是它的各种服务而言，广告是它最重要的部分。 嗯， 这个就跟苹果或者微软就是大不相同了，因为那个苹果是靠硬件赚钱的嘛，那微软的业务的话比较分散，微软现在主要是在企业市场上，谷歌是一家卖广告的公司。 那这广告也会在手机上有体现吗？ 国内应该没有吧，因为就算有我们也看不到。 你在用的话会碰到广告吗？ 如果是谷歌服务内部的一些东西，可能是会有一些推荐的东西吧，好像是。 如果说你可能比较模糊的话，可能是一个比较无感的状态，不像国内比如说一些广告的推送那么重。 当然它这个其实是在系统里面基本上没什么表现的。 嗯， 至于它这个广告业务具体是怎么运营的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那我们这期聊那么多，如果说你感觉目前拿安卓做主力机是一个合适的选择吗？ 当然了，就是安卓其实已经很成熟了，就是虽然而且在功能性方面，因为有一些同学是非常注重功能性的，有一些很重要的功能对他们来说不可或缺，那么 iOS 没有办法实现，这个时候用安卓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而且安卓本身也很成熟了，做这个主力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嗯，你都会对安卓中的哪些定制功能比较感兴趣，或者比较满意的，或者 iOS 没有的？ 我没有对任何定制功能感兴趣，因为我真的觉得功能这种东西都不重要，我自己觉得，因为但是有一些人可能觉得很重要。 嗯， 所以我一直就是苹果还是有一直在用嘛，然后安卓的话，因为我其实不是一个手机的很重度的依赖用户，就是我觉得只要是但凡可以在电脑上解决的问题就不要用手机去解决，所以我并不是一个手机的重度用户，所以对它的功能其实也没那么在意，包括这个拦截这种推销电话什么之类对我来说都不是刚需，因为我觉得一般电话我都不接，就是就算是不是这个推销电话我也很少去接，所以对于像我这种人来说这个是不构成什么特别大的影响的，我觉得对我来说体验或者是它有一个科技感存在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一些东西比如像这个拍照，因为我其实很看重手机的拍照能力，那么可能华为对我来说会有一些些的吸引力。 嗯， 可能也就仅限于此了吧。 那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大概就聊到这儿，也聊了很多安卓的话题，那我们下期再见。